六月阳光下一个完美的日子、 哦、 山坡上开满了奶油色的栗树花，花瓣落在一池碧水上，荡起小小的涟漪，宽沟一个可以诗意般栖息的地方。 嗯，他说了奶油色，反正也奶油就是黄色的。 对， 对对对，我们把奶油掉落在这个地上的这个板栗花叫散落的风景、嗯，特别美， 哎呦美了， 特别美 了， 哎呀，我就秋天的时候，哎，我是秋天还是春天时候？那个时候还没开花呢，嗯、整个栗树园都是枯的，然后地上也没有绿草。我说，哎，这个板栗园怎么是这样的呢？我说板栗在哪里？啊、 其实有跟我玩，我依然让你玩得很开心， 是吗？ 对对对， 去俩行动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是吗？那请问怎么玩呢？就这么 干枯的，你看雪呀，包括那个吃糖炒栗子呀， 对， 哦、包括 季节性、啊， 对，包括有些那个树枝啊，包括那个有些。栗核啊，包括那些栗皮啊、 嗯， 其实都可以教孩子做一些比较卡通的，就拿牙签扎俩栗子，然后呢可以做成小狗、小猪、小羊，就这种的。 你看 啊，然后你把这栗子中间穿根绳，你们俩可以 PK， 比如男孩 PK，、 嗯、 看谁先把谁的栗子给打碎。啊，这种体育的玩法啊，都可以， 哦、 一天就很快就过去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但是孩子的精力是无限的，我觉得。 对，他是无限的，但是他们也有蔫的时候， 哦、 一到十二点，那个就要吃饭， 嗯、 要喝水、 嗯， 然后还要睡觉、 嗯， 这种地方也很难找。 也是，就是所以你又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孩子，其实这样的行程确实难度会非常非常大。 对，我们一般都是一个小时行程， 哦、 就是让孩子这个就是往返。就是单程吧，一小时就必须得到、 嗯嗯、 哦， 吃的地方还得让孩子玩，有老人还得休息、 哦、 还能喝茶，能够水果吃、哦、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地儿。 对，好，那么这些都满足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五星啊，我的天哪、 这是怀柔一叫老 A 餐厅的地方、 哦、老 军事主题的 哦、 老 A 对对对、我记忆犹新的是他家那个就是垮炖鱼啊、我们家老爷子特别爱吃啊，首先是软、没什么刺儿、然后、那个鱼头那个这 鱼脑 那块就是蛋白质什么胶原蛋白呀 都可口，然后牙不口不好都能吃， 对对对， 还就是炸那大油饼。 哦、 一般呢，那咱们在城里吃不着了。 那个油饼 比脸还大那种大油饼。 比脸还大的油饼。 孩子拿着那碗，老人好这口，来点臭豆腐，拿点那家乡肠一弄。 哎呀、 特别好。 哎呀。 最好的就是他那院里还有好多那种、他自己做的拓展的儿童拓展的那种小滑梯啊、小项目。我们家还在那玩半天。就不走，就开特别开心。然后我只能就看着呢嘛，看着我会有一吊床，然后边上放着茶水，放着干果，那么大西瓜。哎，我就看着我孩子玩，他们也玩，我也休息， 拿个大蒲扇一扇、哎呦，特别 对 对， 对， 对， 对。 哎，我觉得好有那种以前的感觉、 是，老人特喜欢那个种地，那边还有好几只亩地，自己去 摘 点萝卜，弄点葱，可以摘点。如果是不摘不多的话，都免费送了就。 返璞归真， 对对对，其实都是大家。 我发现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啊，是他们有时候依赖 iPad 玩个游戏，然后看个动画片哈。如果他眼前有这些东西的话，iPad 根本想都不想。 我 什么是 iPad？ 不会看，对他都 对 不会混。 我以前就是策划过这样的主题， 是 就是说拒绝那个 iPad 啊、让孩子爱上喝水，爱上吃饭啊，这样的玩法。就很多人就跟着我玩， 孩子怎么样？是不是真的是拒绝 的？真 的忘记了。 你像那个，我们前两天去那个灵慧山风景区，就离那都不远的。他那里边就是小溪，然后有百合谷，一进去老人就觉得，哎呦，溜溜弯不错，才1.5公里，你往返才3公里，可以。然后特凉快，对对对。然后那个地方很奇怪。就是咱们这边都是阴天下雨，那不下，然后上边淡淡的一层薄云，还能见着蓝天，就空气啊，包括云呢、地理位置都特别 好。 形容一下这个地方的感觉。 啊，这个地方就是旁边都是雨，然后把这块抠出来了。 好 地方。然后它离怀柔区是怀柔市区是最近的一个景区，然后里边呢，孩子就可以让他打水仗了。小溪还可以捞小鱼儿、当然还得放回去。 对对对， 老人在石凳子上一坐，我弄点那个什么点心啊、西瓜啊、香蕉啊、荔枝啊，一摆，你们那玩吧。 这不就是野餐吗？ 对， 多爽啊！ 对对对，是现在叫什么？叫趴队什么之类的。 趴队， 轰趴，野外轰趴。对对对对。 张阿姨拿出了自己的丝巾，来，这是我女儿给买的。 对， 这是我们的桌布啊。 对，聊一聊。 而且那地方特别凉快。 聊聊家常。 对。

就少量非常少，我这还惦着去吃呢。 哦，量确实很少。嗯、你想，他要保证那个食材的新鲜， 对，特别少。但是我觉得 挺有风险啊。 对对， 首先对健康特好吧。 是的，是的。 这驴肉不上火了，海鲜不过敏了。 哎呦， 对， 好地方啊。 对， 真是好地方。 然后雁栖湖那儿也开了，这两天听说开了激流勇进。 嗯， 然后还有小咖啡馆。 雁栖湖去过，对对。 还有小咖啡馆呢。 对，现在大家对雁栖湖还是传统观念啊，那就是。 那不就是个景点吗？ 对，然后有船划船、 哦、 看看那些那个建筑、 嗯、 现在不一样了、 嗯、 真不一样了、 嗯、 啊，有机会去看看吧。 我再去一趟，上次人说建筑、嗯、啊还不让进走。 对 对 对，然后周边也特别刺激，像咱年轻人玩个高山滑水， 嗯， 淮北滑雪场嘛，哎呦，我玩过好几次了，就是它有高级道、中级道和初级道， 嗯、 啊，就上最高的啊滑下来，然后 是滑水是吗？ 滑水 哦， 哇、嗯，高山滑水，嗯，特刺激，嗷嗷叫， 哇嗷的。 刚刚那个魏国表达这些的时候， 嗯， 喜形于色的表情是特别珍贵的一个表达， 对他真的是非常喜欢， 我不想打断他，我一直在看他的脸，他一直在特别开心的笑，分享这些内容，我觉得就是人。对生活的一个就是热爱度会反映他的表达上，这个表达会让我们觉得这个自然而然的表达非常的舒服，而且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地方， 嗯， 都可以就是通过一些什么方式到达，比如自驾车呀什么都可以到达是吗？ 全是自驾，没问题， 全是自驾，对吧？ 我就是一小时，然后你目的地就是刚才说那几个点之间的距离30分钟超不过去， 哎 呀，我都给你们设计好了，然后呢有吃有喝还能拿走， 就这些、 哇， 就这些线路你得自己走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个精确到半个小时？ 三个月，在来节目之前的3个月， 把这些全平摊、 哦，而且亲自去吃，亲自去 试吃、试看、试玩， 对对对， 哎、很累、啊， 容易吗？ 提我好使， 啊、对， 就是好多人说 提为国打骨折啊、 嗯，就是这些地方，其实我都是为了自己带孩子去玩、哦、啊，因为京郊嘛，还是北京人，然后去那玩，我老觉得。传统的玩不过瘾了，谁都去、嗯、人又多，然后 这些是以前怀仁没有怎么介绍过的一些地方， 对对，没有， 对 对、 哦、这是咱 这都是自己发现 的，新发现 的 啊、嗯、包括还有那个摘蘑菇的地方啊、嗯嗯、然后种多肉的地方， 对 啊、 嗯、就我最喜欢摘蘑菇挖掘 的、 嗯、 对对对，包括我们在河沟里捡点石头，我们就去一个叫议会家什么创意体验中心的地方， 他、嗯、 布的玩布的玩石头的玩那个就是木头的， 嗯， 包括一些那个彩绘的，包括胶泥科学试验电子的那些、 哎、 男孩女孩全都在一院里，还挺大、 嗯、 大人就在那儿喝个茶也挺凉快，还没人， 还没有人、 啊、 对，关键是没有人呢、 啊、对，因为以前我平时都是喜欢就是平日去、 嗯、 啊，周末从不出门，节假日从不出门。 嗯、 哎， 你看看， 现在我找着好几个好地方， 嗯， 周末也可以去， 也可以去了 啊。 然后也没什么人，又吃得好， 你看 也不去。 咱们节目一说呀、啊嗯， 马上他们也会去了。 本来没什么人， 对， 也会有人，对，就是这样的哈。 但是好的地方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分享， 对， 一起分享、 嗯。 我希望是这样， 嗯， 这都是大概白天所干的事情啊。 嗯、 如果是老人、 嗯、 孩子、 嗯、 年轻的爸爸妈妈，晚上的时候在小院里也可以。这不是也有一些非常好玩的， 对 对 对, 对 吧， 像很多孩子都喜欢看星星， 对呀、 啊 嗯，数数星星，看看星河， 对对对， 啊，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在就是局部的一些景区的人多的地方， 啊、 我们还会在，不是组织，就是差时差的，就是客人出来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朋友进去。啊、嗯，就是打那时间差 哦， 马上光源不让进的时候，你进去、嗯，那时候的风景是最好的。 哦，这个 对 对, 对。 然后呢， 严格按照时间就控制时间， 对 吧？对， 有时候夕阳下山的时候，那长城是最好的嘛。 嗯 啊、 嗯， 然后你有的时候那乡村，你到了那河边的时候，你看不见的萤火虫，你都能看到。 哎 呀、啊，溜达溜达。 哎呦， 嗯、就是晚上你如果像咱们喜欢静一点的人，就坐在那儿。就在那儿听， 嗯， 你会听到很多你听不到的蛙鸣啊， 对， 蛐蛐叫啊， 城市听不到的， 对啊，甚至狗叫啊，哪怕一声一响，那都是乡村的声音。 对， 我跟他们说，我说这种声音叫返乡村，返回的返， 嗯、 返乡村音乐会， 哎呦， 是别人听不到的。 哎，返乡村音乐会， 对对 对, 对， 返乡村， 是的，是的，返回的返吗？ 对，返回的返， 哦、对、嗯， 返回的返。 而且小孩子经过这一天的这个玩耍，晚上一定睡得很香， 很香， 对不对？ 这是我哄孩子就是摸着的这个点，就是如果这个妈妈不在家，你想晚上让孩子不想妈妈，你白天一定要让他玩疯了，玩累了，晚上到家倒头就睡。 我同意， 真是就是让孩子累嘛，消耗他的体力， 对对对， 耗电把他耗到百分之一。 现在孩子一上楼。就不出去了、 哦、 是吧，这城里还但是到那儿哎呦他兴奋，他中午也不睡觉了，吃的也多了、啊、我们家孩子是这样，就是他特兴奋、 嗯、 然后平时不爱吃胡萝卜吃、啊、 对对对，平常那些事都没了， 没有 了, 没有了， iPad 也不看也不想了、 嗯、 然后水仗玩各种玩，到了民宿那院里啊继续吃，跟大姐 打成一片，对， 打成一片，那社交能力巨强啊到九点半的时候，哎，妈妈我困了，啊，去睡吧，洗洗，啊，就很快就入睡， 五分钟，啊， 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做成的， 是的。 这时候大人呢也是觉得这一天收获很多很多的， 嗯、 对，你看他熟睡了，然后你会觉得这一天的收获经历， 嗯、 然后有些朋友善感的朋友写点日记，写点笔记，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聊聊天， 对， 哎、 对，晚上他还会画个画，像我们孩子，比如说去那个鹿世界看完鹿啊，喂鹿啊，喂兔子， 嗯、 回来他画画，而他跟别人画的就不一样，城里孩子画出来的画，比如画小兔子， 都是抽象的。 它后边是绿的啊，是绿的， 哦、 然后是也抽象，但是也是兔子后边绿。我们家孩子没有，我们家孩子把那个兔子后边画了个笼子，就到外头去看动物，他的观察力锻炼他的观察力 是 特别好， 思维丰富。 哦、 对对对，他居然能把老师让画个兔子是绿草的，他后边加了个笼子， 哎、 就是让你想象不到的这种。 嗯， 惊喜，观察力特别好。 对对对，嗯、你看， 是的， 每一个城市的生活场景和乡村的生活场景它是不同的哈。 嗯， 每一个观察角度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太一样， 嗯、 对不对？生活很复杂，很多元、 嗯， 但是出去玩的时候，特别是跟京郊乡村玩的时候。就一股特别纯真的那个美好， 像他们都说为国出去玩，因为是独行侠嘛， 嗯、 一个人老去玩、 嗯， 说我这种孤独是一种艺术。 现在不孤独了，这种艺术要传递给大家。 嗯、是的、嗯，大家真的有机会去听听返乡音乐会吧，那个感觉是城市里没有的。 对， 哎，要想去京郊，可以找魏国啊，然后让他给支支招，带着大家一起玩。对，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了解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怀柔哈。 是， 怀柔老说这些可没听说过、 嗯， 对不对？如果您没听过的，晚上可以听我们的重播哈。 对， 谢谢我们的这个来自于驴爸厨妈的创始人魏国， 欢迎， 谢谢。 想必分享之后，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们都按捺不住了，赶紧去靠冰箱、 嗯、赶紧去吧。 哎，对对对， 这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对对对对， 晚上 听重播啊，晚上听重播，拜拜 拜 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彻底歌唱，一鸣河旁温柔的夏夜，手抚琴声在飘荡。 终究会发亮。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